为川之发人民，上面的人是万岁，执法你兵下门天人，臣乃是奉 十五岁是人，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清香如雪弯如丝，要不什么才敢与他的剑风手相为呀朝番。心儿里忍得不知，大少我君满有 是孤儿。 最后，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断蜜饯》。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小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